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 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 Louis，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东风雪铁龙新款 C5 上市 B 级车市场添新活力，郑州日产推出国产纳瓦拉，皮卡市场也惹人关注。今日新车来了，给您带来近期新车大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东风雪铁龙新款 C5 正式上市。外观方面，新款 C5 采用了雪铁龙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内饰部分整体布局更加简约，设计合理。配置方面，新车配备有电动天窗、自动空调、8英寸中控显示屏、 CarPlay 等配置，同时顶配车型还配有前排座椅加热、全液晶仪表盘等配置。动力方面，新款 C5 350THP 和 380THP 车型将分别提供 1.6T 和 1.8T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167马力和204马力，峰值扭矩分别为245牛米和28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六速自动变速箱。近日，郑州日产全新皮卡纳瓦拉位于郑州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搭载 2.5 升汽油发动机的八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3.98-18.78万元。国产纳瓦拉全系车型可分为标准版、豪华版、旗舰版三种配置水平，全系车型均可选装货箱耐磨涂层、7英寸中控屏加导航、货箱防滚架以及侧踏板等装备。顶配旗舰车型上还配有真皮方向盘、驾驶席8项电动调节、皮质座椅、 LED 前大灯以及6扬声器音响等配置。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 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啊，今天快车道新车来了，跟大家说几款最近上市的车型。 而且，我发现这谁写的文案啊？这么贵都？ 啊， 你看这20多万的，50多万的， 还有5-6万的。 哦，有一个。16.98万， 还有10几万的， 还有一个这个5-6万的啊，还可以，兼容并包啊。 这么说吧，这个车型很多，两厢车SUV， 三厢车，然后什么小型 SUV， 涵盖国产、进口、合资国产以及等等等等不同的车型。 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最近上市的车呀，我发现一个规律，对，基本上还都是那种年代改款。当然，这个话可能说起来是有点废话啊，那你会发现就是轿车多。然后 SUV 多，MPV 还是少，所以，在前两天我跟这个，咱们南京台公正 啊， 然后在一块儿做连线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说，你说 MPV 每次咱们说到月底说销量的时候，其实 MPV 不少卖，对吧？什么50宏光啊、宝骏730啊这样的车型不少卖，一个月也大几万台，甚至是上10万台的销量。所以，MPV 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真正的这个说新车呱一下全都上，然后大家每一个厂家都很重视这一个细分市场？我估计还要等一段时间。 哎，你说是未来的 MPV 得靠这些合资品牌还是进口品牌来撑起，还是像50这家咱们这样的品牌能撑起来？ 我觉得今天应该不是在今天说，那这样咱周五跟大家聊这 事儿。是吧， 但是我现在可以断言啊，就是销量肯定还是咱们国产品牌多，这是没跑的，因为便宜 啊，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说 MPV 的话，大家可能分两个阵营，一个是因为便宜，所以大家愿意把它当做拉货的 MPV 啊哈， 然后另外就是价格比较贵的，比如说像艾力绅 GL8，然后像夏朗，包括奥德赛这样的这种。现在逐渐走进家庭的原来的这种商务用途的大 MPV，一般都是这样的车。但再往上，其实还有高端的，什么维亚诺呀，然后那个 T5、T6啊这样的车， 还有一动辄加价好几十万的。 哦，对对对，你比如说什么普锐维亚呀，还有包括那个在香港的那个明星保姆车呀，对吧？所以其实还真的挺有说的，而且这块市场 MPV 市场绝对是。蓝海，绝对是蓝海。 礼拜五咱们跟大家说的啊，关于这个 MPV 的这些事儿。但咱们说回来，就是新车来了，最近也有几款新车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先从两厢车开始说吧， 先从小的两厢车，也是我一开始在置换我原来的那款手动挡的307的时候曾经考虑过的一台车型 啊哈， 就是奔驰的 A 级。 说到 A 啊，我之前有幸开过260，还进口 那应该是现在 A 级它也是进口。 对， 就是 A 级、B 级都是进口，260应该是 2.0T 的机器了。 对，但应该算还加载了一些 M 套件。 这个比较贵的 A 级， 你喜欢的， 就是比较豪的 A 级。 是，但我当时踩上去之后，我觉得还是跟踩棉花一样。 你是觉得它没劲儿吗？ 就是它调教特别柔和，就是这在我心目中，我觉得260可能应该算是属于偏小钢炮的级别， 很猛的，至少是 GTI 那种。 对，它猛的特别柔，它就是。反正这是 A 级给我留下的印象。 有的这个消费者在反馈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原来在看车的时候也是转过论坛基本上也都说 A 级如果你要拼加速的话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说走一些所谓的操控路线的话， A 级确实不是那么好。所以你能感觉到，就是你比如说你260你动力有了，但是你说那个柔，我觉得它并不是动力弱，而是说它 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 不太利索那种感觉，我个人认为。 这个就跟有些车的感觉像傻快傻快，然后但他的车就是 准备车转弯是吧， 我不会让你觉得傻快傻快，但其实不慢。 再说 AMG 和 M 之间的区别。所以有好多人说 AMG 就是傻快傻快的，但是它基本上下赛道的话，可能 M 可能更占优势 啊，它调的更行云流水一些。 对，它可能就是每个这个性能车的这个基础的这种爆发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美国的肌肉车，你让它下一个纽博格林赛道，那就完了，就死了，那肯定是。 那个不叫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就是 no 作 no 在，你知道吧？ 叫直线王弯道王。 对啊，但你要是一个，比如说欧洲产的，比如像是 M， 或者说是那个更高性能的一些在欧洲产的一些钢炮车型的话，如果你要跑这个美国的纳尔卡，那也不行。 因为你的这个最大输出功率，包括你的这个涡轮机跟自然吸气的这个大排量机器的这差距显而易见。所以它还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区别。 行，提到这个 A 级，咱们俩又聊了好多这个级别的车型啊，先跟大家来简单说说啊。这车新的 A 级上市是23.6万到36万， 嗯， 然后同时呢 AMG 的 A45 也是上了49.8万，这价格没变。 对，然后呢加了一些 AMG 的颜色呀、 就是、 包括外观内饰有一些小的调整， 就是刨开那个 AMG 那个45啊，刨开那个 A45 来说的话，就是新款的这个比如说像 A200 的这个时尚型， 嗯， 它是座椅升级了，然后标配了这个8寸的液晶屏、 啊、 然后除此之外啊也一模一样 啊， 除此之外一模一样， 小改款， 你说小改款，然后、嗯、座椅更好了呀，然后那个它的这个屏幕更大了，原来是6.5寸吧，反正挺小的，确实挺小的。 反正奔驰在做屏幕方面，绝对不是说做的傻大傻大那种、 嗯， 而且能小，绝对会先小，再慢慢再大。 这个确实，说实话，奔驰那个屏并不好看了，现在一看， 哎， 就是确实是落伍了，确实。 时代啊，来期待它在奔驰的下一个大年吧，对不对？ 嗯，再过几年啊， 等着呗。 对，现在奔驰真的很好卖啊、 嗯、是，他们也不着急。 是， 行，我们到这儿呢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盘点其他的新车，等会儿回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快车道，欢迎回来，新车来了继续播出。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下奔驰的 A 级， 嗯， 有一些小的改变啊，然后接下来咱们得说两款那个大豹子是吗、 捷豹 的车型。 对，这我觉得捷豹的车型在咱们节目内好像许久没有出现了。 提到捷豹，应该我觉得捷豹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还是算大年嘛。 你说是大年，我觉得是它的产品的大年，因为它确实在 推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对，新的东西很漂亮了、 嗯、 而且前一段时间也是在欧洲入市了、 嗯、 就是有好多媒体也是拿了那个谍照，就是新款的 SF 的那个 旅行， 那个叫叫 列装 Sport Break 啊，对 啊，对，那款车型真的更加的漂亮，比原来的那个 XF 的那款旅行车更漂亮了。 因为它这回并不是就简单的继承了原来那个大屁股的设计， 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是用了就是现在 XE 跟 XF 那样的前脸 啊， 就是特立体的那个前脸， 对， 就要比原先的就是那种很太修长的过于柔的那样的风格、 嗯、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然后再加上了 F piece 的那个尾灯的这部分的设计。 哎没错没错没错， 就让它感觉一下被提起来了。 所以你就说就是整个捷豹在今年来说，虽然它的销量一直并不是那种特别高啊特别大的那种销量、 嗯、 但是它某一些车的设计或者说整体捷豹这个品牌现在的设计是很被咱们年轻消费者所接受的。 说到底就像你看啊，提到捷豹有几款车大家一定在脑子里面能浮现出来， 嗯， 就刚刚我们说的两款都算偏小众的 F-Pace， 大家肯定应该是很多人会、 应该至少是现在能买到比如说 Macan 那样级别的车型的朋友、 嗯、 肯定会选择这样的车型当备选。 对， 嗯， 还有就提到跑车，大家也会想到， 你说阿汤哥的那个， 对， 嗯， 就史上最便宜的炸街双门跑车，就 而且 声浪特别吓人。 当时那一款车型，其实它真的没有太做过多的那种推广。 对 ，S Type 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是什么呢？是那种。捷豹也可以做出很漂亮 的 那种的，哎，尤其是小跑车那样的感觉， 嗯， 因为那款车并不大， 对， 嗯， 就是捷豹很多产品总会萦绕在我们的身边，就总能让我们想起它，但我们也希望它的销量卖得会更好啊， 嗯， 但我觉得冲销量还得是说到这个 F-Pace， 这不就也新款也正式上市了嘛，哈，52.8万到84.8万，嗯， 然后它也是针对了一些配置进行了提升，比如说像全系标配了氙气大灯，原来是没有的啊，原来是有卤素的，所以这事儿特别不好。就跟咱们可能在一些节目当中说那个，你顶配是全 LED， 你下了一个配置就变成了一个没有透镜的这个卤素。 这就跟我看当年的很多那个三系似的，那个天使眼， 嗯， 现在天使眼不都是那个 LED 的吗？ 是， 最早还有一圈黄的 啊，那是黄的，那个是卤素的。 对，就最早的一批天使眼是卤素的， 但其实那个黄的，如果说你真正你换一个灯泡更亮一点的那个黄还挺漂亮的。 它那个黄不难看，但是它里边那个灯的亮度就是 很暗，就感觉就是让人觉得这个档次就下降了一个。 黄的天使眼我可以接受，但那款的里边的那个卤素灯泡，亮度就不够了。 所以说，包括刚才说到什么氙气大灯，就是标配了，然后也标配了这个后记忆带折叠的这个电动后视镜。然后包括前后雷达和倒车影像、全景天窗、换挡拨片这些东西全都标配了。所以来看的话，也就是说52万多那个起售价格，基本上就属于了原先的一个中配的这么一个水准。 哎，其实我觉得捷豹应该做一个走一个偏，走配置控的这样一个。 我觉得它其实应该是更多的往配置上多堆一些，因为毕竟它现在在豪车品牌当中，它算一个二线准一线的这么一个品牌，大家认这个车。但是你要说拿它跟这个马坎或者说拉文提那样的车型去比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捷豹可能又往下降了一点。 所以它是有血统也有名称，大家也能想起它，但是你的配置我建议还是要再走高一点，这样的话竞争力会更强。 所以除了这些配置呢，它还换了一个全新的四缸的 2.0T 发动机， 全铝的吧、 对，这个也是全铝的。那最大功率呢，它是分高低功，低功呢是200牛，然后高功呢是低功的是200匹马力，高功的是250匹马力，然后低功率的这个扭矩是320，然后现在的这个高功率的是365，所以但是在 F-Pace 上全都是高功率的，也就是待会儿跟大家说的那个 XE 上，那是分那个高低功率，这样呢，这两种不同的发动机的调教， 反正都是换装了全新的全铝发动机是吧？ 对，都是换装了全新四缸机，所以大家可以看成，这款 F-Pace 或者说待会儿咱们提到的那个 XE 可能算一个中期的较大的一个改款，因为它又换了发动机，又换了里边的内饰，然后在一些外观的设定上可能些许又做了一些细微上的一些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一定诚意了，因为毕竟换发动机这个事儿，对于一个厂家来讲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大工程。 嗯哼，行，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说说捷豹的另外一款新车 XE，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新车来了，欢迎回来，咱们接着来说大捷豹。哦，刚刚提到了这个 XE 也是全新上市。 对，这是小捷豹，也是怎么说呢，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的那个新款 IS， 上礼拜跟大家说的新款 IS 的一个不能说是潜在竞争对手，是一个竞品车型，而且确实它的价格如果说落到店内 啊、 因为这个车卖的确实不好啊、这不怕别人说，它卖的不好的情况下基本能够优惠到5-6万，五六万的这么一个价格，甚至是会更低。在北京最便宜的时候，你比如说它30多万的那个叫基础版，它能够优惠10万到28-9万就可以买了。但是 XE 其实跟 IS 有一点类似，就是它太属于那种两人世界、二人世界那样的精品车型了，就是后排基本上都坐不下人。就是它后排空间太小了，你要说买这么一个车你要家用的话，我觉得有点太自私。 我大概能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不至于说 坐，但真的真的空间真的不是特别大。 不 ，iS 后排空间也挺局促，但我上次坐也还行啊，觉得。 也就是 能坐， 能坐， 够坐。 但是长途 XE 真的后排空间，我真的把它放到现在合资的 A 级车里边来去对比的话，它的这个竞争力也是非常低下的。 我说句这样的话讲，就是我要是买它，我还不如买个就是双门四座，或者但干脆就双门双座，我放弃后排，我还能更拉风一点，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要有这个钱呢，就是你其实你可以买一溜。 我再照顾后排，我可以直接就上那个叫 XFL， 对吧？ 那个价格实际上也差不多， 同样是大捷豹， 但一个是捷豹的进口车，一个是捷豹的合资车。 但是那车大起来，后排都已经 啊，对，因为那车是超五米了嘛。 巨长，而且我还开过一回，没有想象中像那么大车那么 还是比较紧凑，因为它 挺舒服的。 捷豹有好多东西，比如说它是全铝车身 啊、 然后另外一个它下摆臂它也是铝的，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质量跟你在那种转向的那种支撑性啊，包括它的一个轻量化程度还是做的比较好。然后这款 XE 呢，它跟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 F Pace 一样， 换装发动机， 换了这个最新的发动机，2.0T 的这个四缸机。然后低高功版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是200匹马力，250匹马力。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3.0的这个机械增压，这个是在 XFL 上也用的，然后这么一个机械增压发动机。然后同时呢，在这个250匹马力的这个高功率的 2.0T 发动机上，它也有一套四驱系统，也就是说有一套四驱的 XE 可以跟大家来选择。 哦，其实就是车型定的比较少，但是还 对 比较精准。 一共是四款 啊， 一共是四款，两款 2.0T 的低功，然后一款 2.0T 的高功，再加上一个3.0的这个机械增压。 哦，3.0它就直接做成双门就得了呗。 那这个3.0我估计基本上不会太有人买，因为毕竟 那个价钱 61万可选的余地更大了 ，TT 都 可 以买， 我可以选 F Type 啊，对 对吧？添点钱上一个那、这个直接上个跑车多好， 十几万，那是70多万售价， 75万， 但是可以买，你淘一个比如说370Z 啊。 啊， 对吧？你就更拉风的一些小车，你都可以买到了。所以在61万这个价格，像就是功能性很强的，类似于像功能性很强的这样的 XE 这样的车型 ，IS 这样的车型就很尴尬。 哎呀，所以说到底啊，捷豹如果说冲销量的话，我估计还是 F Pace 要占更多的这个空间吧， 或者说是国产的这个 XFL。 哎呀。 我们期待吧，捷豹能够拿出一个更好的销量在今年。然后我们在后边也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两款小车啊，一个是瑞虎 3X， 是瑞虎 3X 的舒适版车型，然后售价是5.59万到6.29万元。 对，其实这个两款车的就是也是进一步拉低了瑞虎 3X 的一个售价门槛。 嗯哼， 因为原先在上市的时候，我记得它起售价格是6万多到应该是到8万到9万多块钱。 嗯哼， 然后所以这款车型呢，可以让大家会更简单的、更便宜的去买到这个瑞虎这一品系下边的一个小车。 这个价钱的车，我跟你说，多便宜5000块钱都会给人很大的一个眼球的吸引。 而且你比如说，你就拿55.9万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刚才如果你像你说的一样，便宜5000，实际上它就降价了10%。 对， 这真的是就是很要命的一件事儿。而且它还会有了一些这个配置上的一些减少。你比如说，相比都市版，它是少了倒车雷达。少了胎压监测，少了定速巡航，少了多功能方向盘， 嗯， 也就这一套下来过，下来的话，跟刚才红城说的也差不多是5000块钱出去。 5000块钱，但是有些人真就是说我认可省这5000块钱，我还想买的更便宜的。 那肯定啊，因为 有些人不用，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胎压监测在外边装一个铁将军的，1000多，然后倒车雷达现在很便宜，1-2百。 那定速巡航你 还对吧？ 遮个杆是吗？ 定速巡航如果说有你能淘到配件的话啊。一般咱们国产品牌不会说把这个电脑给你这个端口封死，所以说你只要是能够买到配件，那开通一个这个巡航的这么一个电脑是非常便宜的。所以你这5000块钱省下来，我觉得也值。 回头有这些想法啊，具体可以跟易水老师咨询一下。微博搜索易水是吗？ 就唐易水就行 啊，唐易水 搜 就能搜到了。然后再跟大家说最后一款车，今天节目结束了啊，16.98万。欧蓝德的2.0升两驱荣耀版，